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国际劳动节，在这里要对全体劳动者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今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载客车辆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时间截止到今天的24时，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天我们将继续安排播出五一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除了实用有趣的图书电视节目资讯以外，还将邀请到京味作家刘一达来聊聊他眼中的京味是什么，北京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写出了怎样的新意，来和您一起走进刘一达字里行间的京味人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了解五一劳动节的相关消息。2018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上周揭晓。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今年将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状9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697个，表彰全国工人先锋号799个。其中单独列出获表彰比例的产业工人，第一次占比超过40%，达到290名。另外，本次的农民工占比也达到历年最高，在奖章人选中有89人受到表彰。关爱劳动者，东城区的做法是帮劳动者理发。从今年五一到11，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将成为东城区的义务理发日。东城区的17个街道都将设立服务站点，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义务理发服务。区总工会和4联美发美容有限责任公司、东花市街道美容美发行业协会和北京金板村文化发展中心等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了东城区职工志愿者服务队，把关怀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中国梦劳动美201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连心特别节目，今晚黄金时段将在央视综合与综艺频道播出。本次节目打破往年惯例，第一次设置了吉林长春和北京市两个会场，设立一个小分队来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劳模故事，弘扬黑土地的奋斗精神。此外，节目组邀请多位当红艺人、演员、杂技演员、器乐演奏者等与来自一线的职工共同表演。本次节目中，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后文艺节目的首次全新亮相，通过一体主持、一体参演、一体采访、一体录制、一体转播，向世界发出更强的中国声音。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进入五月份，来看看哪些新政策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今天起实施。根据条例规定，擅自设置撤除道路车位，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每个车位5000元罚款。对于私装地锁、讨缴停车费等行为，最高将被处以1000元罚款。另外，本市将建立停车信用奖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将停车设施建设单位、经营单位、停车人等违法行为记入信用信息系统，严重的可以进行公示惩戒。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按国家和本市要求来制定停车信用机制的具体办法。要办理不动产相关业务的朋友注意了，今天起北京房屋纳税过户只需要跑一趟。据了解，各区不动产登记场所将设置综合服务窗口，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网签、缴税及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房产过户只进一扇门，让网络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另外，市规划国土委还透露，不动产登记场所未来还将推出邮政 EMS 物流寄送证件服务。从今天起，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也实现只跑一次了。新制度可以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就能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所有手续。申请人办理证件需要的质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材料提交、见面核查、证件缴费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另外，新制度还增加了五种加急办证情形，包括因紧急出国出境参加会议、谈判、签订合同、留学报到日期临近，以及行前证件遗失损毁等五种情形。说走就走，不是说说而已。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一组文化休闲资讯给您提供选择，让精彩生活继续。喜欢舞蹈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舞蹈学院，近日授予爱尔兰踢踏舞大师麦克弗莱利荣誉教授称号，希望他能为促进两国的艺术交流和舞蹈教育事业多尽一份力。弗莱利的人生犹如一部大戏，广为人知。他把一个最初只有七分钟的电视舞蹈节目变成了踏响全球的舞蹈巨制《大河之舞》和《王者之舞》。今天晚上7:30，弗莱利的巅峰之作《王者之舞》将亮相北展剧场，这也是本轮演出的最后一场。再来为您推荐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历时4年多的改造，有着70多年历史的红楼影院变成北京第一家公共藏书楼。它不同于传统书店，而是集私人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于一体。此外，藏书楼还有充足的座位，为读者提供阅读空间。目前，红楼公共藏书楼面向社会开启入藏模式，今年上半年对外试运营，在此期间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明年正式运营后，每天的开放时间将不少于12个小时。有了读书的空间和氛围，还得找到一本好书。下面就为您介绍几本新书。重读80年代是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5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11位重要作家的200多部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刘心武、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11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能让读者通过一篇文章来读懂一个作家，读懂一个时代。台北故宫收藏的《翠玉白菜富春山居图》举世闻名，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写作了新书《故宫物语》，就讲述了《翠玉白菜西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等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的故事。书中还收录了他对故宫4位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着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少不了快递小哥、送餐员的身影，下面这本小说也许会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理解。姚鄂梅写作的小说《贴地飞行集》中讲述了农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小说围绕送餐员主人公杨丽写出农村务工人员的人物群像和城市化的现状，从书中能读到他们微小的希望和无名的失望。对三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这本书《列祖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作者是成长。随着《军师联盟》《三国机密》等剧集的播出，对三国历史的讨论渐渐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公众对三国史的了解还停留在艺术化处理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资深媒体人成长的这本新书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依托《三国志》等正史，从家族这一视角全新出发，揭开了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三国人物背后的88个世家大族的权力谱系。再来看一本描写未来美国的小说，名字叫《无人幸免》，作者奥马尔·阿卡德。故事发生在2074年的美国，那里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海水倒灌、城市内迁，人们抬头看见战斗机的情况像曾经遇见飞鸟一样稀松平常。这一年历史重演，南北开战，此时主人公萨拉特6岁，父亲死后他们举家逃离，从南到北被迫落脚难民营。

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